204集，朕不信。 顾元白的马车到了工部的造船房，工部尚书和左右侍郎已等候在此，陪着圣上看着最近造出来的楼船、车船、海湖等海上战舰，这一个个庞然大物出现在眼前，仰头看去，诧异惊叹不止。古代造船技术属世界一流，这就是顾元白敢大张旗鼓禁毒并派遣水师前往沿海的底气。大型战舰不缺，中小型战舰更是稳固，在车船两侧安装的绞盘转动起，便能够恐怖地将敌船绞碎于深海。与战舰相匹配的武器都已装备好，顾元白看了遍炮弹和弓箭的规格，每艘战舰上都要准备火攻的器具，油这个助燃物必不可少。因着唐朝的水师强大在前，工部建造船只的银两从来不少，顾元白掌权后更是百万两百万两地往其中投钱，以作造船物资之用。从前朝到现在，单说大恒可以拿出去作战的战舰都要以千为计数。大恒的船只即便是中小型，一船也可乘200名左右的战士，像是楼船这般传统的大型战舰更是一船可乘500名左右的士兵。顾元白相信，即便是现在突发战争，他即便不会赢，但也不会输，唯一的弱点便是大恒水师已荒废许多年了。 武器在风里，若是执掌武器的人发挥不出其威力，如小儿拿刀与大人赤膊又有何意？ 顾元白自然没有忘记水师的训练，但若是西夏背后之人早已准备了数十年之久，那么他短短2年督促出来的士兵怎么能和人家打？这场战斗大恒必须谨慎，必须小心。从造船房出来后，顾元白便怀着满腔的热血与战意回了宫，他的神情锐利，步伐之间跑脚飞扬，薛远看了他好几眼，总有种小皇帝即将就要冲上战场的感觉。可是圣上却是快走了2步，便觉得有些微微喘息了，步子放缓下来。顾元白侧头问田福生， 江女医的叔祖至今为止还未曾有过消息。 薛远跟在身后，听到江女医三个字后，便是眉头微微一皱。他班师回朝之后，特意去打听了在传闻之中与圣上伉俪情深的女子，宫氏口中所说的女医应当就是这位了。 圣上，江女医的祖父与叔祖是在河北逃荒途中失散的，咱们的人挨家挨户的去查了，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消息。但河北如此之大，偏僻的地方如此之多，查得慢了些也不足为奇。而且这逃荒的人呢，当年哪里有口粮吃就会往哪里去，指不定啊，江女医的叔祖早已离开了河北。天下之大，左不过是周围3省，咱们绝对能找到他这个人。 他们失散到如今也已40年之久了，哪怕他的叔祖那时不过5韶之年，现如今也有50岁高龄了，当真还活着吗？ 这个机会实在太过渺茫，顾元白本就没有抱多少希望，但只要这个世界上有治疗他的方子，那必然不止一个人知道。他最想要的不是江女医的叔祖，而是他叔祖手中的医术。书有时候比人要更来得好找。 前些时日好像也听闻过河北一词。 晋臣寺，河北明寺僧人。臣还记得清楚，那日雨落之前在院前拦住了他，这僧人口中说的话便带有河北口音。 是了，那僧人看起来年岁几何？ 年龄尚轻，对答却是沉稳。 顾元白轻轻颔首，没有再问。待到午睡时，薛远亲自上前去伺候着圣上上床歇息，轻轻扯着圣上腰间绸带，低声问着： 圣上，这江女医又是何人？ 绿州人， 薛远舒地抽掉腰带，顺滑鲜亮的外袍犹如花朵绽开一般四散。他起身弯着腰脱去圣上肩膀处的衣裳。 圣上明明知道我想问的不是这个东西。 手臂被抬起，外袍从袖口处被脱下，薛远离得近，动作缓慢，顾元白的脸时不时从他胸膛处擦过。薛远常年行军，本是个毫不留意自身的人，但他身上的味道却并不难闻，反而有种独特的好似常年累月积攒下来的兵戈碰撞味，一闻便是风沙大漠与烟火沉沉。顾元白有些出神，直到指尖被碰了一下。 他祖上学医，医术与我有用。 臣晓得了。 下去吧。 薛远眸色暗敛，他摸了摸唇，胸腔又开始不老实，跳得如同几头疯了似的狼匹在乱撞，站着不动，舍不得走。顾元白低头整理着衣摆，瞧着他还不走，挑眉抬头，正想嘲笑他几句，但这头一抬，薛远就猛地弯身凑上前来。 有病。 他慢悠悠地上了床，正要闭眼入睡，外头却响起了几分急促的脚步声，伴随着听不清内容的低语，寝宫的门被骤然敲响，叩门声愈发急促不安。顾元白心中升起不妙的预感，他倏地从床上撑起身，黑发在身后垂下四散凌乱。 怎么？ 圣上，婉太妃，婉太妃。 婉太妃怎么了？ 婉太妃病重，生命垂危，行宫的护卫拿着腰牌，正在殿中等待。 天地都好似静了，顾元白明明是坐在床上，却好似是飘荡在云层之间，没有一处实实在在的落脚点。好半晌，他猜到， 朕不信，这定然又是哪个敌人在暗中搞的小把戏。行宫被朕的人保护得密不透风，御医前些日子还曾来信，言明婉太妃近日难得有了些精神，怎么可能就这么生命垂危了？ 顾元白笑了笑， 一个把戏，真当朕会踏进去两次吗？ 他想要下床去惩治那些胆敢通报假消息的侍卫，被子一扬，双脚踩在地上时却陡然无力，头脑发晕。顾元白猛地抓住了床架，床旁系着的平安扣被围纸勾过，掉落在地，啪嗒一声摔得四分五裂。门猛地被撞开，不过瞬息顾元白便被薛远抱了起来，他失神地看着自己的围纸。 我怎么能这么不小心，太不吉利了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